说的，说是啊，这蓝天儿啊，估计应该能维持到周末，是吧？优良的空气质量一直持续到星期六，打从星期天起，北京会再次迎来一次污染的过程。所以有人网友朋友开玩笑，是吧？得多吸点气，哎，那它不好使啊。这说这玩意儿它，哎呀，难以持久，是吧？咱要说起来也不能怨人家风局长，不能老麻烦人家呀，是不是啊？这家伙这通吹啊，他也累啊，他也得歇会儿嘛，为咱北京大气污染啊，那算是立了功了啊。是啊，听说风局他去呀了，没有小伙心诺呀叫，三番两次把那霾吹掉，只你污染立呀功啊老，好吗？念烟儿是吗？还能怨咱们念烟儿吗？是不是啊？念烟儿，念烟儿怎么讲？北京普通话吗？哈哈，北普吗？就是讲怪话，是吧？这当然，这是情有可原啊。大伙儿有这个看法，对治理大气污染有迫切的期盼，这有什么错啊？问题是老念烟儿它不好使，是不是啊？不说了吗？也不能老麻烦人家风局长，人家也忙，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有关部门得赶紧的脚踏实地的加快努力呀，我是。 给我指挥该有难，天马万千之人天为雕飞，天马土飞万四千朝，他金为虎山，十马虎山雕，百丈百三千，壮志汉三年，九个西镇镇远带着老鱼燃油，混世带金烟刀飞朝顶脚踏 是，党和政府下决心扶贫攻坚得抓紧，孩儿留守在山林盼着长大，我好挣薪金。哎，啊，这么小孩子，嗨，这他有原因，情有可原呢。这是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，咱们说啊，扶贫脱贫进入攻坚时期了。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实际上咱们头两天也念叨过，就是这个农村留守儿童他的教育问题，提升教育水平，这也是扶贫攻坚老难题了。为此，新华社记者在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山西等地探访发现，尽管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，但是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有诸多难题，是吧？说这个话说起来，扶贫脱贫啊，这是个历史的过程。首先成绩成效那是显著的，有目共睹啊，是吗？你看你这事儿他得问陈有才啊。啊， 没想到一生起来清了天，解放后穷人抬头，地主被推翻，分了房子分了地，娶妻生子一步登了天，一家得保暖安，干活心喜欢， 是吧？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。比方说外出打工的成年累月奔波在外，奔波劳碌啊，没时间没精力照顾孩子啊，这个惊喜里头有，是吗？你看， 连日你东奔九西边，外头不转下了四文钱，天上尘埃而今面带回家来，哎，我们过新年呐。 还有比这个更严重的，什么呀？过早的辍学了，孩儿不念书了，跟着爹妈一块儿出去打工去，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有啊，有啊，真有啊。 我的大 这就说啊，起根上说脱贫致富靠的是什么？靠政策扶持那是没得说，但也得靠教育。教育是什么呀？百年大计呀、啊，这个京戏里头他也有啊，是吗？当然了。这跟岳母刺字有什么关系？就说呀，是吧？这个教育，当然家庭教育那是一方面嘛，是吧？岳飞的妈妈嘛，哈。但是这个更重要的也是社会呀，各方面的力量啊。正是，本来小小事一桩，谁知引发大阵仗。好在地铁是有担当，最终还是正能量。什么事儿呢？这是头几天咱们念叨过。说是在地铁里面呢，有一位妇女抱着一小孩啊，说是这个地铁里面呢给孩子喂奶，让一网友给拍了，拍了之后给上了网了，结果引发争议。人家说您连个马赛克都不给我们打，这合适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事情现在呢有下文了，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，北京地铁讲话了，表态了啊，说是今后呢还是应该进一步的完善公共设施的服务功能，是吧？北京市规划委公开征求意见，在客流量较大的换乘车站设置母婴室，是吧？给他们提供方便。哎，我就说啊，这个事情最终到这个份儿上，哎，算是有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。本来是一档子引起了不愉快的事情，但现在呢转化为正能量，给我们一启示。什么呢？如何以积极的正确的心态开展公益活动。爱北京有错吗？没有。做公益有错吗？没有。倡导文明之风它有错吗？没有。哎，借着这些个高大上的理由歧视侮辱他人，这个有错吗？没。哎哎，这个有。哎，有啊。这就有问题了吗？所以啊，一方面啊，就说这个事儿呢到这个份儿上，是吧？建议被拍照的那户人家就说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是吧？冒犯他们那是不对的，是吧？人家也道歉了，咱们以批评教育为主，以和为贵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奉劝一些热心公益啊、爱北京的朋友，与人为善，谨言慎行，不要辜负了北京公益这些个光荣的字眼儿。接下来讲几个不需要放精细的小故事。嗯，哈哈，对对对，是吧？我这必须得都照顾周全了，是吧？背着抱着的啊，哈哈，真的必须的。咱们这个节目就讲究这个嘛，广泛性嘛，扶老携幼的嘛，各种口味各种喜好的啊，咱们都得照应着。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讲这么一档子事儿。这头几天啊，四川德阳有一老徐，老徐说是这个头几天呢这个出去了一趟啊，外头玩去了。这个说外头玩去，说是因为他这个岳母啊，他丈母娘老太太到贵州旅游，临走之前跟老徐啊叮嘱了，你抽空去我们家瞅瞅啊，你这个给收拾收拾房子，我不在家我不放心。老太太去旅游，这女婿上门给老太太收拾房子的时候，打眼一看，嚯，省事儿了啊，不用收拾了。怎么呢？房子没了？没了啊，让人推平了。嚯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老太太回来也急眼了，干嘛呀这是？后来一打听，找他们那个拆迁那边一问，哈哈，对不起，误会，别误会，不是拆错了，我们本来是拆借饼的，好吗？这得赔呀，赔是另外一个方面，这他得问责呀，干嘛呢这是？还有那个呢？这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在那个大连呐，有那种海鲜面。一碗面条 卤子是海鲜做的，是吧？弄完了之后呢，说是来一碗吧，来碗，人家顾客来了，剃了秃噜，吃完了，吃完了之后一看呢，哎，你们这钱怎么还分着算啊？面25，卤子24，哎，这卤子够贵的，面也不便宜啊！啊，这个面是手擀的，不是，这还分着啊啊！对，卤子和面它是分开算的，好嘛？要这样的话，咱这炸酱面也得合计合计，哈哈，是不是？您说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《画了画外之眼下晴空万里地》是据说很快就没戏班，我是立新。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立新，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。来看今日头条新华网，说习近平访问非洲，他言道把中非友好优势转化为促进合作发展动力。新浪，习近平访问非洲，他言道感谢吉布提给中国舰队提供支持，就是咱们这个舰队啊出海护航去，人家呢给提供了一个点儿，哎，这哈打尖吃饭歇脚。其他的新闻看见人民网，8项规定出台3年，越往后越严，已成共识啊。说是这个中办印发了一个方案，要破解企业污染是政府埋单的困局啊。今儿个是个很重要的日子，什么日子呀？国家宪法日。如何加强学习呢？学习宪法打我做起啊，咱们时间有限，给各位来一个宪法一句话，提个问题儿，咱们国家这个权力属于谁呀？谁是啊？是谁呀？这告诉您啊，记住了，宪法第二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。新华网8项规定3周年说了，这惠海泛滥它是有治没治呢？啊，这个新浪啊，说是晒一晒打老虎拍苍蝇的战果，说山西有一个巡视组长出事了，被调查。这个有关人员到他们家去，这个起赃啊，呵，一去一看可了不得了，呵，什么动静？发现他们家那现金都发霉了，啊，落了灰了，呵，云南原副省长沈培平，这不是审这个案子吗？曾经收了一个100万元的普洱，一桶普洱价值100万，嚯！腾讯说了这个这么一码事啊，咱们社科院啊这个明确澄清了，说有那个媒体啊给来了一个以偏概全的报道，言道明年房价是断崖下跌，社科院否认此说。哎，这个说法不够科学。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京华时报说雾霾要再来，下个星期一有可能是重度污染。北京青年报说是北京啊，明年将研究试点征收拥堵费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了枪击案，14人遇难。昨儿咱们说过，袭击那个地点是一个专门给残疾人服务的地方。说这个发动袭击这小子啊，这几个人啊，美国版的隔代的晚辈，你说残疾人招你惹你了？是不是？您说，晨报。说是中央贯彻落实8项规定，3年来近14万人违反8项规定被查处。还有就是这个新京报，嚯，河南福尔摩斯有下文了啊！农妇追凶17年，这个故事咱们讲过，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最近落网，是把这案子发生了17年啊，17天就给办了。嘿，马力快啊，是不是？您说，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来给各位念大报。这是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发表了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，就说这个中央8项规定实施3周年，把正风肃纪进行到底。曾几何时，吃点喝点玩点乐点那都不叫事儿啊！这个观点据说当初颇有市场， 挥霍公款奖牌上，比阔那个做法大行其道，种种的不正之风这么的蔓延，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的党和人民群众割开啊，割裂开来嘛，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，失去血脉，失去力量。所以说必须得正风肃纪啊，而且这个事儿没完，是吧？人民日报说了八项规定，小切口推动大变局。什么叫小切口？有很多问题都是啊，讲话过去来说不说了吗？不叫事儿，小小不严的，见怪不怪了。比方说下乡调研啊，坐着车子转一转，隔着玻璃看一看，田间地头站一站，然后打道回府，哎，走了是吗？你看了没有？这也得改呀，是吧？新华美电讯说了啊，八项规定实施三年啊，处理这个人很多呀，但是这里面也存在问题，什么呀？谁还在顶风作案？还有呢？哎呦，公务邪气儿啊，车超、房超、招待超啊，这是干嘛？要破纪录是吗？就是超过标准，公车、公务用房、招待费超过标准，会所歪风啊，对对对，舌尖的腐败也有啊，笔尖的任性，笔尖一支笔嘛，财政嘛，购物卡说发就发，津贴补贴随便给，好嘛，大手大脚是吧？还有那个个别的官员办私事儿。是吧？娶媳妇聘闺女啊，老娘办这个寿什么之类的啊，哎呦，这就开始脸啊，这都不许可，必须的啊。说了啊，今天是国家宪法日，设立一年来各地都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学习活动，哎，这个要继续是吧？今天一句话新闻，京华时报，京津冀正式签了一个协议，联防联控区域的污染，是吧？赶紧落实。北京晨报说是咱北京北边这边京北区域医疗中心明年启动了。还有呢，打个招呼，这北京晨报说的啊，春运这个学生票的集中办理提前启动了，方便孩儿们。今日人物首先是巨贪，嚯，这了不得啊。人民大学招生处原处长这个人叫蔡荣生，这个案件法庭开庭审理，被控受贿2330万元，嚯家伙，本人是认罪悔罪。这个北京青年报啊，又说了一位人物啊，大娘，哪儿的大娘啊？哪儿的不知道啊，反正是坐的飞机啊，打从曼谷飞西安，说是大娘，看这架势岁数也不大，是吧？就是啊，一女的吧，在飞机上头这个坐着呀，可能是嫌这个时间太长了，哎呀难受不行，把脚啪搭在人家前面那座那个边上了啊，你搭一会儿搭，哎呀坏了不行，干嘛他把袜子脱了，鞋脱了，袜子扒了，呵，光着脚丫子，哎呀，人前面这乘客说这玩意儿这受不了啊，这个这么弄着这玩意儿我怎么吃饭呢？找乘务员空乘，您说说吧，哈哈，没什么啊，不要紧的啊，你不要紧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就完了，你得跟他说去啊，你这事儿闹的，你说黑好吗？你说这玩意儿，你这个是吧？这文明之风，他必须得时刻得倡导啊，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这个微信啊。老王啊，说这个咱们可不能够再走那个发达国家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，那可是啊啊，这个咱们上上下下都是有认识共识的啊，有这个紧迫意识，抓紧时间啊，继续给各位聊天。这风一大呀，是霾是散了是吧？这是他还出事儿呢。京华时报的报道说是昨儿个上午，朝阳区珠江罗马家园小区可能是跟这个风啊有关系啊，跟风局长有关系啊，哈哈，对，他们这个楼顶啊20层两节护栏打从楼上肉啪掉下来了，也不那么寸，打底下正过一老太太，咵嚓啪砸脑袋上，不幸被砸身亡，嚯，出了人命了。是啊， 哎呀，这个事情就说啊，后院儿怎么善后处理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，就说这个事情是吧？咱也不能说一刮风的哪儿的滴了咣当的就都站不住啊，这个它也是安全问题啊，您说呢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，继续听啊。啊，反常朋友来了啊，说这真是啊，炸酱面分开那还不笑掉大牙吗？啊，这可说呢，你看我这牙都晃啊，都活动了吗？哈哈，荣同志啊，这个是吧？啊，见天听，见天听啊，还有不是啊，不是兄弟啊，他也来了啊，雨中的太阳，豪歇朋友，还有海娟，抓紧时间再说一档子事啊。哟，这事儿可了不得，京华时报的报道，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完全查清楚，这说的是这个月一号的一个事情，广发银行在北京某支行说下午快五点了吧，来了四个人是吧，仨男的和一个男的，怎么算的账啊？就说那个意思，仨黑衣男看着一个穿蓝外套的男人，黑衣男看着蓝衣男啊，呵，这感觉让人看了以后就是瘆得慌，这干嘛来了这是？这蓝衣服这男的拿出一张信用卡说我要透支提现5万块钱，那仨男的跟边上看着，这个银行的职员就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呢，那赶紧给你办吧，办的过程当中呢给了他一张取款凭条，谁成想这个蓝衣男拿着取款凭条之后呢，拿起笔来刷刷点点，凭条写了一行小字儿，啪又递还给职员，职员打眼一看，嚯，上面写着110，心的话说这是报警啊，那得把他们稳住啊，那什么你等会儿啊，这个我们得取现金啊，现金它不是那么容易，我们还得验钞呢，怕有假的吗？是为你们负责呀，就这样把咱们给拖住了，警察来了之后把四人带走，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，祝各位周末愉快。 护栏过马路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，这万一出了事儿，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？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，小公益大文明，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滕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现在是北京时间。